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现在叫这个五重玄义讲过了，红传序也讲过了，现在呢，正式要讲经。在讲经之前，这个五重玄义是解释经题的。经题解释过了，那么要讲经，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义题，就是这个经是梵文从印度来的，那必须有大德法师给予翻译，才能够成为中国文字，我们才能够学习啊。那么现在介绍这个议题，就是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啊。昨天我们讲到，罗什法师，那从他这个迹象看呢，那也是再来人，幼儿聪明。从小以来，那个智慧过人，而且加以他的母亲呢，带领他在西域呢，都在几个国家进行弘法，得到广大群众乃至于各国王的尊重，这名声大了，他这个名声啊。不但是在国外大，他这个名声一大了呢，就传出去了，这个名被东传，东传呢，这个名声就传到中国来了。就像佛出生在西域所以说祥光梦与梦与周遭什么法六东土浸染梦与汉地。这个都是出于众生的感应而有的。当时这罗什法师在丘子那个地方时候呢，正在我们中国呢是在秦朝后秦后秦苻坚。当时有人就劝说国王，就是那个苻坚，他说，这是西域多珍奇呀，这西域啊，就是指丘子那些地方啊，西域国多珍奇。珍奇呢，并不是指那个金银财宝那个珍奇那就是人才，人的因素第一，是人是最宝贵的。比金银财宝宝贵。那么想请这个罗什法师东来，人家也不肯放啊！这个人才是国之大宝啊，哪一个国家对一个人才，那比什么都贵重啊！得一人而能天安天下你看看三国打仗的时候，那诸葛亮诸葛亮自己还谦虚他后来给那个刘备介绍两个人，是徐龙、凤雏。他说："你能够得一个人就能安天下来，你看看这人尊贵不尊贵？说人不在多那要多吗？虽然是劝这个苻坚，他不肯嘛，那么过去嘛，这是叫你不肯放人，我就要以武力来夺取。后来呢，他就派了有7万人西发丘孜，西发丘孜，那么要派兵打仗，他有头，有率兵的这个元帅， 那还要，也不是说去就去啊，还要举行仪式，是要师出有名，就像那个，那个要匪打仗有前后出师表啊，这个出师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啊，他说，他就跟那个。当时钱哪个呢？钱那个吕光，削发求子，临行的时候，这个苻坚就跟那个吕光讲，他说我听到说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襄阳就是我们中国的内地啊，有襄阳释道安，这是国之大宝，他想求之。前吕光率兵70,000削发求子，削发求子，这个苻坚在建章宫给这个吕光饯行要出师了，要饯行，他谓吕光曰：“他说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乃苍生为本。”这个帝王做皇帝，是应天而治是他称天子既然是天子，又应天而治，应天而治，天有好生之德。你这个打仗不是去杀人去啊？不是叫你杀人去，我是为了得这个鸠摩罗什，那是国之大宝啊。其贪其地而伐，我并不是贪在这土地哦，也不是贪在什么财宝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是怀念那个罗什法师，说真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身结法相，善显营养，为后学之宗。朕慎思之，朕呢就是过去皇帝自己称号，我非常想念他夫贤者者，国之大宝。若克鸠兹，如果你出兵去能够攻克了鸠兹，赶快把这个罗什法师给我送回来，就这么意思。这个吕光的大军还没有到鸠兹，罗什法师不是在鸠兹吗？他就跟这个鸠兹国王就是白纯呢，跟他说了，他说你这国家大难临头说是有劲旅，从东方来。他说你不要跟他抵抗你抵抗不了。后来那个吕后这个后那个白纯呢，他不听，你来派兵来攻我这个国家，还要取我这个宝人鸠兹法师，那我就抵抗。这一抵抗，那个小国哪有什么兵力打败了。打败了嘛，那个白纯国王被杀掉，杀掉嘛就把儿子嘛立为国王。后来嘛就是这个吕光呢，就把这个罗什法师就接着走了，回来回来以后，那个时候罗什法师不是像我们这七老八十的年纪轻这个吕光是个军人，他这个年纪轻。他说："你这个国王那个苻坚派我来，就取这么个人，派这么多的军队，好像是小题大做了。小题大做。说这吕光呢，有的时候看不起他嘛，有的时候跟他开个玩笑。所以说是，光济护食，未彻其志，见廉耻尚幼，乃以凡人戏之。"他说："你这个要给他娶老婆，羌以鸠兹王女，要一定给他娶老婆。那当然了，罗什法师不肯呐。我是个小伙的人嘛，我们怎么肯呢？" 哎，他说你不怕呀？他说你的父亲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他的父亲这个鸠摩衍上那么讲的，啊，他把他做宰相的没做宰相，跑到丘兹国去了。丘兹国王后来把他丘兹国王的妹妹给他做夫人。他说你的父亲就不过如此嘛，你有什么不行的？不行，他就给他用醇酒给他灌醉了他啊，后来嘛，罗什法师，是被毙即至，遂属其解。啊，后来呢，有的时候拿他开玩笑，叫他骑牛，叫他骑马。这个罗什法师也不是个军人，他也不会骑，啊，有意嘛想叫他掉下来，罗什法师，你看他呢遇到这种情况，他怎么办？他忍辱啊，助人如饴。他助人如饴啊，这个就叫助人如饴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要不忍，你要想，到东方来弘法，这个事情这个机缘呢就困难了。忍耐，忍耐。后来那个吕光呢，看看人家都忍耐了，我还老想把人家这个不叫人开开给人家开玩笑，他自己不好意思。后来呢，就罢了，罢了嘛。那个吕光就加持到罗什法师回来，回来呢，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军队呢，西发丘兹啊，有7万人呢。回来以后，那个时候军队没得汽车啊，都是靠腿跑的到了晚上，跑到晚上就休息。那个休息的时候，中路至军人山下，他走到一个山底下，那个吕光呢，就是把个军队驻扎在山底下。这个罗什法师就跟他说了，他说这个山底下不能住啊，你住在这个地方恐怕危险呐。那个吕光不听，他说你这个小孩子，你晓得什么东西啊？你也不是个军人，他就住在山底下。住在山底下，哪晓得个？到了晚上不好了，雨下去，下大雨，下暴雨，水深数丈你看那么多的军人，还怎么移动啊？十几千人淹死了。那个罗什法师就像好像是跟诸葛亮一样，他会算的，他晓得要下大雨，这样一来呢，这个吕光呢，现在看看这个小法师还不能轻视他，还不能轻视他，是有道理。我要听他的话的话，我这个几千军队我就不要损失了，说这几日，这罗氏就为吕光说了，这个地方呢是凶王之地，不能够久留在这个地方，赶快走，这个颓垣葵树，盈树岩龟，中路必有伏地。西法求子在过去打仗要走几个月，才能到，回来也要这么多的时间，他就慢慢走，慢慢走，这个地方不能待，因为这军队他也不能一天到晚走啊，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中路必有伏地可居，光从之。到了凉州，现在的凉州还是还有这么个地方啊。苻坚以为窑厂所害，光三军告宿，大令南下，于是却号。那个吕光是苻坚派的来的。吕光回来，走到半路上，那个苻坚呢，被这个窑厂所害，我想着他这个，自己的主子没有了，主子没有呢，那就不回去了，他就在凉州做，自己就在那做，就做了皇帝了，这个中间呢，还很多的故事。都是说明了这个罗什法师，对这些个现象， 都有御剑之名，玉香都晓得啊。后来呢，我们把这个事儿呢给他简料说一说了啊。姚昌前号关中，哎，他也很想念这个罗什法师啊，要请罗什法师进这个进关。朱吕那个当时吕光啊，他在凉州做了皇帝了，他也当个宝贝，把这个罗什法师留在那儿不肯放，不肯放。他说这个，他说我把这个吕，把这个罗什法师要是放给他，他就给他做参谋了，将来我这个地方我就危险，他不肯放。恐为妖魔，不许东入。到了姚昌死了，姚兴继位，这个罗什法师就是在姚兴继位的时候进入关中的。到了姚兴继位复前时登请，弘始三年，有数连礼生于广庭，逍遥从变为损，一味美睡，未应为智应为智人迎入啊。但是智人呢，就是罗什法师要进关的这个时候，他还事先有种种的睡相。到了姚兴5月啊，遣这个龙朔的媳妇吕龙，龙军大败啊，龙上表归降，方得迎师入关。这个时候呢，罗什法师入关了。2017年12月20日到了长南。姚兴把罗什法师带以国师之礼啊。你看看姚兴对罗什法师器重如此，当国师啊，拜师傅啊。那个时候那个罗什法师年纪也还不大呀。甚见忧宠啊，这个物言相对的言流中，这个皇帝跟那个罗什法师见老面谈起话了，一谈就一天，一谈就一天啊。你看容易不容易？如果现在我们要见个国王，跟你谈这么多的话呀，跟你见个面谈两句话就了不得了，哪有这么多功夫呢？可见过去的这些个帝王呢，哎，他也崇敬佛法。延六终日，言为造尽，则穷年亡眷。从大法，从这个佛法传了到中国来，就是始于汉明帝啊，经历魏晋啊，这个梵文的经典呢，逐渐都多了。所以那个赵祥律师那个红传序所讲的呢，总历群界有4000余州呢，到了唐朝那个时候。而执著所持所出，读质问歌义，兴大冲三宝睿智讲记。罗什法师即到了，就请他把罗什法师安排在什么地方呢？叫逍遥，叫这个西明园啊，即逍遥园。我这个地方恐怕现在还在这个组织，我这个西安地我不太熟悉啊。罗什法师来了做什么事呢？就是翻译经典啊。这罗什法师宣译翻译这个经典呢，有些经典它并不是从梵文带的来的，他是从脑子里先背得来的啊，哪带那么多啊，背得来的。你看过去 可不得了啊，这个大的画师这么大的本事，翻译了很多经，说率到暗送，无不究竟，转呢还来了没多时候，哎呦，他就会说中国话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语言，他都能讲，都能写，所以罗氏法师译出这个经典，大家都爱念，那这个《法华经》，念的是朗朗入口，受者无处此经，特别这个《法华经》。同时呢，他还有把这个先来翻译的，就是先罗什法师以前翻译的，有的不符合宗旨的佛教的宗旨的在跟这个药星皇帝互相仇对加以改正，于是行使沙门省税到。省税升迁、盗亲、盗流、盗横、盗镖、省税等、省诏等，有800余人，都是这个直受师旨，是受罗什法师的教导，更出大品。罗什法师拿着这个梵本。那个姚兴呢，就拿这个旧经，一向愁对，笑气新闻译旧，若译界圆通，众界侠服，莫不兴叹。兴以福道重遂，其行为善，备为出苦之两金。遇事之法红色，故陀译九经，又新十二。看起来这个佛法的红通，这个国家的帮助，这个力量太大了，国王要相信呢，这个佛法就好办。你看三无灭僧，这国王不相信，那并不是说是老百姓不相信呢，这国王不相信，三无灭僧，这是我们这个僧难呐。国王要相信了，你看看，那我们现在我们好多的国家，什么泰国啦，什么缅甸啦，都是佛教国，那个佛教兴盛，它不但有国王，还有僧王，每一个人民，无论是男女，你都要出几身家，我们亲自到缅甸，我就看到的，那个才几岁，两三岁了，他也不会跑，妈妈抱着，骑着个马，摆在马身上，都什么呢？到庙里去出家去，还带个保姆，他都要履行这个仪式，管你今后出家不出家，你怎么出家一次，就出教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罗什法师，对我们这中国的佛教。贡献非常大，利益非常大，这个在长南罗什法师译经，跟这个姚兴皇帝在一道，这段姻缘也是非常殊胜的，他译出很多经啊。持世经、菩萨藏经、菩提无醒经、何欲自在因缘，这些个小品，这个多了有这么多的经呢，世论、诚实、中百十二门论，一共300多卷，并畅远显神，会法优质，于是四方一世万里必记， 都来亲近罗织法师。圣业九大余子贤良啊，龙广世道，慧解入微啊，这个玄牝文外，唯恐言官入观请觉。当时庐山的慧远法师啊，那也是学贯群经，栋梁一化啊，都跟罗什法师通信问好啊，请益啊。罗什法师既然同汉言汉语，他这个翻经呢，可以说是出口成章的，不是像我们要是做过文章啊，挖空心思啊，那是出口成章。所以这个罗什法师的他师傅就跟他说的了，那个罗汉不跟他说的吗？说罗什法师，说35岁，是不会戒，那是度人无量的，如果要是破戒的话呢，那这个只能够说是，聪明俊逸个法师而已。这样一来，罗什法师被这个咬行皇帝这么样的崇敬，当时有800弟子都是从罗什法师受教，像我们这个像是慧远大师啊，还有起坐的高僧啊，都给这个罗什法师通好，名也大了啊，这个名大了呢，这有人呢就爱慕啊，这爱慕啊，后来又发生这么一件事儿，这是在文字他的这个传记上记载的，上面记载的，记载是怎么记载的呢？姚主就是姚兴，有一次就跟着罗什大师说了，说大师超悟啊，他说你这个悟境太高了啊，总明天什么事你都晓得，那个是这个是总明天下，没有再能超过你的。他说你这个人如果死了以后，你不要绝代嘛，要绝代啊，太可惜了啊，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使法种无私啊，遂以妓女10人逼令受之，从那以后就不住僧房，别立写舍，供给逢迎啊，每日讲说。罗什法师受了特殊待遇了，不住僧房了，那个咬星啊，给了他10个妓女，要他接受，他不受僧房了，不受僧房啊，他有才学了，还请他讲经啊，他还升做讲经，说是罗什法师每日讲说，他就自己就说了，说什么呢？说譬喻什么呢？说是臭泥中生莲花，你这个莲花生在什么地方呢？臭在那个臭泥里头，臭泥，泥是臭的，莲花是香的，是干净的，但才莲花误取臭泥也。最初，罗什法师在秋兹从毗摩罗刹受律，这毗摩罗刹他是受戒的师傅啊。后来到了关中，到了关中， 就是罗什法师这个师傅，受戒这个师傅，这个病魔罗刹来看他了。这师傅来了吗？那么就以施礼敬之。那病魔罗刹呢，他不晓得罗什被逼之事。因问十月啦，他是如遇汉地大有众缘，你受法的弟子有多少人呢？师答曰：汉地经论未备，心经记论，多是十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师受法，但时累业障重，故不受师教耳。他说：“师傅啊，给他受了戒的。”他说：“你35岁不破戒，度人无量啊！你现在这度了受法弟子3000人呢。”有怀度比丘在席城，闻师在长南，乃叹曰：“吾与此子系别300余年。”渺然未期，持有欲来生儿呢？可是这些个人啊，都是过来人，生生世世啊。那么从这个就可以看到呢，这些个大德高僧，从最初学佛啊，到了中间弘法立生，你像罗什法师。那么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窥基大师，这一个转世或是一个转和一个现世，这个学佛的道路呢是漫长的，也是曲折的。你说我这个学佛，我发的这么好的心，中间应该没有曲折，没有障碍啊？也有，这罗什法师啊，后来的罗什法师，这也是磨难呢，后来呢，罗什法师是年纪并不大，感觉他身体不好，他晓得这个身体不好。那么这人聪明，晓得这个好像是四大不调，他晓得身体不好，口吐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送之以求自救，他这个呢，他就有神通了，在长南，害了病了，也不吃药。他就念这个咒，念三番神咒，这个神咒呢就飞到秋兹那个弟子叫他这些个弟子呢给他送这个咒，用这个咒力挽救他这个身体，哪晓得了，这个生死大事呢，这个咒还没有到呢，还没有生效呢，感觉这身体就不行了说，于是立地与众僧告别曰：“众僧告别啊，这临命终时跟大家告假了啊。当时他还好多受法弟子那还有这个姚兴皇帝反正种种人。他说我们大家一是依法相遇是殊为尽心。”仿佛后世依法相遇，依法相遇，这个说明什么道呢？这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这是有始有终的。哪怕就是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他也有始有终。殊为尽心呢？他说我这次来到中国来。虽然做了一点事儿，还没能够尽到我的心，这表示歉意。你看看，这马上就到后世了，长彻 何晏，临别的时候呢，心里像总有点啊，这是难割难舍这个意思啊啊。自以难寐，六重方也，自己很谦虚啊。六重翻译说，我好像是自己啊，很谦虚。这个翻译呢是一件大事情，翻译佛的经典。说是翻所出经论300余卷，为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就是还有一个十诵律没有完成，仅存其大致，必无差失。他后来说呢，愿所传译，宣留后世，咸共宏通啊。说今欲众前发宏誓愿，若所传无谬者，当时分身之后，舍不交烂啊。卢舍法师，您走着，您命中的时候，他说了这几句话啊。他说，如果我翻译的经，说翻的不错的话，啊，那必须要有所证明，就是我分身之后，我这个舌根不烂，啊，所以后来，大概到什么时候呢？这弘始11年，在长南啊，在逍遥园，以外国法嘛，就是这个火化的啊，身体全化了了，他为舌根不烂啊。后来有外国人的沙门到中国来啊，说啊，他罗什法师到中国来所翻译的经典，他的经典多呢啊，他会的多呢，十不出一啊，就是他所晓得能翻译的所记的啊，那是十分之一。所以人家说罗什法师是七福易经之师啊，那也是生生有愿力的。所以看起来我们这个这个愿力呢还是非常重要啊。这是上来介绍一下关于罗什法师。姚琴就是姚兴啊，后秦弘始姚兴，三藏法师，这经藏、律藏、论藏，罗什法师那是可以当其名的啊。法师是自立，依法自立成为法师，依法立人也成为法师。鸠摩罗什此番不同受，奉诏译啊，那是奉诏嘛，就是奉皇帝之诏，奉姚兴皇帝之诏翻译的。下边呢，正式讲经了。妙法莲花经序品第一，这个字呢不念述啊，要念序，序品第一。妙法莲花经一共有28品啊，序品第一，方便品第二。这个大家有机会呢可以看看啊，这个经文熟悉熟悉啊。辟品第三，新进品第四，一直到第28呢，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自从这个《妙法莲花经》开讲以来，差不多快到将近要快到一个月了。那么将来这个经文呢？有人说你这个《法华经》玄义讲过了以后入文就快了啊，那不快吗？你这个什么都是都基本上都 在这个讲五中全义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吧。看起来，恐怕讲这个经，要是认真的讲呢，还有点时间，也不是三天两天能讲好的。它多多少少，它有七卷呢，这28品呢，一天讲一品嘛，还讲28天呢，你就上鱼子念念，你这一部经还要一天念的呢。这个需要呢，这讲这个《法华经》，可是要需要大家真正，想学佛法的，真正想学佛法的，想学教的，那么大家可以在一块研究，如果说一点基础没有，听这个经，是感觉到茫然。不晓得这个是反正讲的什么东西啊，叽里咕噜的啊，莫名其妙。讲一个五重玄义，要是认真讲，要讲那么多的时间呢，如果就是讲这个入文啊，这个消文释义，也还不那么容易的，有四义消文的。因缘要教本际关心，这个法法法都具法，要是认真的讲，它并不是四义或者四义呢，一法有无量义，那怎么讲法的呢？说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东土的人，厌烦，好简，都简单一点。如果简单一点，《妙法莲华经》就这个五个字，我这一念就了了，不是蛮好的吗？大乘经典，佛的经典，这就了了，那个有智慧的人呢，他就能发挥，就能发挥。你看智者大师讲一个妙字，能够讲90天呢，就讲一个字了，如果我们这个《法华经》有7万字。一个字讲90天，那7万字，你们算他也讲多少时间呢？恐怕这一辈子也讲不了。现在入文了啊，28品，先从第一品讲起。讲是此经大文，它这有分科，不分科呢就乱啊。分科以后呢，大家看像这个有枝条一样啊。可以寻找。第一是题目，第二入文。题目呢有两啊，第一是经题，第二是品题啊。经题已经说过了啊，现在讲这个品题，品题一共有28品，现在先解释序品，其他呢，一品一品朝下解释。序者是详序，所谓的该位宾主问答都要有秩序，不能错乱。你就是讲到经，那个经都有一定的次序的。不能随便呢，要因缘讲，要教讲，要本际讲，要观心讲，这个贯穿《法华经》这个全经，就是用这个四义来个消解释这个七卷经文的四义，因缘要教本际观心，那么这个序，有三种意思，就是次序、由序、数序，有这三种意思。次嘛，那比如说从第一品序品第一到方品第二、批品第三、新起品第四，一次朝下解释的，这个序品，这个序品第一， 底下他解释的，儒释当五事贯于经首，这次序。五事贯经就是儒释我外一世弗在，王舍城，五事贯经是这次序。放光漏税，发起之端，这叫做游序啊，说次游书。问答释义是正说论也，是述说也，说明这个序品的这个序字有三种意思，有三种意思，一个是次序，一个是游序，一个是述序，一共有三种意思，故称为序。什么叫做品呢？品者，凡于这个博取，此番为品。就是异类同者聚在一段，这段经文，这个意义道理基本上相同，就把它呢化成一品，故称为品。这个品有的是佛自己唱的，如《梵王经》心地法门品是佛自己说的。有的那个品呢，是借记经藏的人所制的。什么叫个借记经藏的人呢？佛说法的时候呢，并不是我说法里还有个品吗？没有的。后来借记经藏的人把这个异类相同的归为一品，这叫做品。儒大智多论所述的大品般若，本来呢，大众的不是三品，是一个是序品，第二呢是模式品，第三是逐类品，后来呢，译人就是翻译《大般若经》的人，把这个品填足了，多少呢？成90品。说我们这个《法华经》《药王菩萨本誓品》是佛唱的，佛说的妙音、观音这个两品呢，是借记经藏的人，借记的，这个南枝上边的。梵文中诸品先奏，并非一人所填。诸品之始，故言第一。底下呢？序品下边不是要入文吗？这个入文，这个经怎么解释？先要有一个交代。入文为三，第一，通述基本两门；第二是别述基本两门。这个基本两门我们上周讲过了，这不需再讲。第三呢是流通基本两门，有三种意思，三种意思就入文的全文呐，这个三种意思作为解释分四种解释，就是一因缘，二要教，三本纪，四观心。从开始如是两个字，如是我们嘛，一时伏在骑射举山王舍城，从这开始一直到法华经说了了，坐立而去，都以这个四义消文，消就是消化，这个文为什么要消化呢？这个文虽然是文字人家不讲你不懂人家一讲你就懂了。怎么讲法的呢？用四义来消，这叫消文。你说这些个字儿呢，要我们看看呢，就是并不一点困难都没有。说是你这个《法华经》竟是个文言文，不错，这个经都是文言文呢，过去易经的经书都是文言文，没得一个白话文翻译。 现在呢，所以这有些法师啊，慈悲方便，说这个文言文，现在人呢也没念过，也看不懂，是什么东西啊？知乎者也的，都是把这白话文的，实际上，这个文字啊，这个文言文呢、啊，那是有味道的，哎，那是有味道。你说现在这说白话，就是我们这个说白话，这个不好听啊，不好听。所以这个它就是文言文，四以消文，而今廖书，虽然是标题以四以消文，就真正入了文以后呢，有的地方呢就减料了，或是以三一，或是以二一，或是以一一，这就是说呢，你晓得用四以消文呢，文到了以后啊，会意一会意就晓得了啊。不需要每一段每一个字都有四意消文，那个多啰嗦啊！为什么要用这个四意消文？它也加一个说明啊。所以说，广则令智退，料则意不周。这个文不是说规定就要四意消文呐、八意也可以，十意也可以，无量意也可以，太广了。人家就害怕了，广则令智退，什么料简单一点，简单一点，什么道理说不出来，啊，续品第一，续品就是第一嘛，不是第二，就好了。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不得意思，我今楚中说，令意亦明了，说是呢。这是我用的这个本儿呢，是用的法华会议做参考的。法华会议是偶益大师会议的，是会文句与文句记之意，是这样子来的。那么上来说四意消文，因缘，什么叫个因缘呢？因缘又叫做感应哦。众生无极随尽不见，慈善根离缘而自通，这叫个因缘。佛法是讲因缘的，什么都讲因缘。既然什么都讲因缘，佛出世也讲因缘，佛说法华经也讲因缘。因缘是什么呢？因缘就是神通。什么叫做神通呢？神通就是感应，有即应，有即感，那么福呢就应，这感应道交，所以这个《法华经》也是感应道交啊，这叫做因缘。无即众生无即，随尽不见。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大城，舍卫大城有9亿人。有3亿人见佛闻法，还有3亿人见佛不闻法，还有3亿人呢不见佛不闻法。那么见佛闻法，这是有机有应的；见佛不闻法也有机应。那不见佛不闻法呢，那就没有机没得应了。慈善根离缘而自通，感应道交。故用因缘是，这个机是从哪来的？众生沉没在苦海当中，在苦海当中都想出这个苦海求得解脱，人人都有这么一个愿望，这个机就多了一个人人都有个机这个机就多了圣人起应呢，那么既有机多，那么那个应也就多，一个机一个应嘛，千江有水千江月这个广太广了，怎么说法的呢？所以请说此处呢讲这个因缘呢，就是楚中说， 初衷何在？说大引经说，大涅槃经说了，慈善根里有无量门，料作神通。慈善根里，上次我们已经讲过，那个经中呢，有很多的例子，就是拿那个无所事王放罪相想害佛，释迦牟尼佛伸梳五指现五狮子，那就是慈善根力啊，慈善根力，不假作义的啊，这个事情很多，等有机会呢我们跟大家做个介绍。神通即是应之一名啊，对感即命感应，摄应随众，不过于此。求拓虽多，但不能够出于感。所以说感应二字呢，是处中名仪啊，因缘就是感应。夫十方即感，旷若虚空，教法迷广，何名处中呢？今论娑婆国土，因生佛事，则甘露门开，以神教事，并以经口为本，不少不多，中说明矣。夫应即摄教，教有全实，前身不同，讲本忘记，既多教义，其迹必广，何名处中啊？今智止存悦，王继寻本，既多虽广，论本为一，处中名矣。夫寻迹既广，徒资疲劳，寻本本高，高不可及，如数他宝，自无半分钱，但观即心之高广，叩无穷之圣应，即成至感，待得吉利，故用观心是也。这一段要是难道讲这个经，这个呢只能够念念，过去没讲经的是背注解，像过去那么都是过背的啊，不照本就过背的，那么人家听的，你有这个基础，我说你就听得懂，我一说你就听得懂啊，不要解释，你这要解释那还得了吗？啊，那就费时间了。这就是所以说呢，听这个法华经必须有基础，不得基础是有困难的啊，有困难，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就这么说，是把这个四义消文这个道理跟大家就是掰开来讲，要时间呢，要很多的时间，那这个经就哪天讲得完呢？今年也讲不了。底下呢，四义消文，并不是作者自己自说自话的，他要有经引经做证明，都要有经做证明。底下呢就引经作证，说因缘者。方便品中说了，十方诸佛为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不是要因缘吗？这是要因缘解答啊，经中是这么说的吗？啊，正教者，方便品中说了，是以佛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啊，种种法门，这个法门就是教，宣示于佛道，所以必须要教来解释。大波涅槃经中说，粗言即细语，皆归第一。这都是要教的，解释这个教。本纪啊，这个本纪做本纪解释，在经中有什么证明没有呢？有的，受量品中说了，今天人阿修罗皆为我少出家去切成不远得三菩提， 然我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无曾起劫，一时方便导利众生啊。要本纪来解释这个经中的文呢啊，文中有的，天人我修罗都认为释迦牟尼佛是，那是他做这个悉达太子吗？啊，观四门，观生老病死，出家，那才多大年纪啊？没多大年纪，少出家嘛，啊，出了家以后嘛，观生老病死嘛，到去切城不远，啊，在菩提树嘛，就在那个地方，坐在菩提树下成正觉，这才几年呢？充其量也不过80年呢，啊啊，得三菩提，啊。这是记而不是本。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啊，那么为什么释迦你甚大久远老早成佛了，现在又来成佛呢？这是方便啊啊。然我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那是本，以此方便导利众生。五百受记品中说，内密菩萨汉，外现世人，不但是佛有本有记，诸大弟子都有本有记。要是难道法华经啊，这个续品当中，声闻众啊，菩萨众啊，人天众啊，能够跟佛在一道啊，是法会这个那个遇这个法会，那都不是一般的人，都是大菩萨。你像这个五百弟子是内密菩萨恨呐，那都是大菩萨，乘愿再来的法身大士，那是本。外现声闻啊，你看那个底下不是说的吗？啊，那有1200人众呢，都有列众嘛，上来列众列20位啊，富罗诺啊，密多罗尼子啊。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20个人，十字敬佛陀，示众有三毒，又现邪见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众生，此则师弟皆名本纪，这是经中有的啊。正观行者譬喻品曰：若人信汝所说，即为见我，亦见于汝，即比丘僧。并住菩萨，当知虽有所闻，地心观察，于信心中得见三宝。啊，这个三宝在哪儿见呢？观心就能见三宝。自性三宝啊，闻说是法宝，见我是佛宝。见汝等是僧宝，今切要三段是因缘。这个底下呢，要三段，是这个解释这个因缘相。众生久远蒙佛善巧，令众佛道因缘，中间相知，更以一方便助贤第一义而称熟者，今日欲花动地，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复次，久远为重，过去为熟，近世为托，地勇等是也。底下解释这个因缘的下，他要这个要三段来解释。什么叫做三段呢？过去、现在、未来啊，要这个三段。众生从久远一劫以来蒙佛的善巧教化，众佛道因缘，这个是种佛道因缘啊，种这个种子。那么中间呢啊， 这个种子是下了种子啦，这个种子怎么样能够开花结果呢？它还有个成熟这个果阶段，中间更相知，更以易方便，那就是生生世世，佛呢是不离众生的，啊，众生自己不晓得了，我们自己种了一点善根，啊，说是一粒耳根永不种的善根，那佛菩萨呢，大慈大悲，他都是冥冥之中呢都不离开你，啊，总希望你能够既种了种子，希望你成熟，成熟以后呢还要叫你解脱，就是凡凡种，凡凡熟，凡凡脱，啊，助贤而成熟之。今日欲化动地，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如来灭度之灭度是大灭度啊。复次，久远为重，过去为殊，近世为托，地涌的过去呢，就是指这个从地涌出撇，弥勒菩萨不认得的啊，父少儿子老的那些大菩萨啊，久远为重，过去已经成熟了，说近世为解脱啊，听《法华经》。复次，中间为重，四位为熟，王成为脱，今至开始悟住的事业。中间为重，这指什么呢？就是指大同至圣佛啊，和文殊王佛说，那个时候呢，种的这个大乘种子，到什么时候就可以成熟啊？啊，四位啊，经过乳位、落位、生熟位、熟熟位。如果我们现在讲过了，我们这一讲，这四位都晓得了，不要讲啊。落位、乳位，经过华严，经过渥海，经过方等，经过般若，这个四位啊，成熟了。成熟了还没有解脱啊，王成为脱。到了今天呢，听《法华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来得度者是也，啊，未来就是后世的。取一而说，其简节节作三世九世，为众为殊为脱，以如是等因缘，故有续分也。啊，众见西游说，欲顷可，欲问具足道。夫乘机设化，开示误入复制之见，故有正宗分也。非但当时获大利益，后500岁圆展妙道。你看我们现在呀，我们现在就处在后500岁呀。释迦牟尼佛有正法、相法、末法，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有10000年。我们现在这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有个5个500岁啊，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时候呢？今天5个500岁就是55，就是2500年了啊，2500年，除了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我们正处在末法之初啊，末法之初。虽然是在末法之初，现在不是呢，虽然当时护大的后500岁圆沾妙的，我们现在也沾这个沾这个法义啊，沾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法的这个功德，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种情况，是后500岁。故有流通分也。次要三段是要教相，此序不为人天轻声作序，非为二乘小道作序，不为即通即空通三作序，不为度菩萨法作序，乃为正知舍方便但说无乘道作序耳。上来不是我们这个序品吗？这个序品序什么呢？啊，不为人天轻声作序，这个《法华经》不是说人天小，不是说人天教的啊。那我这个序也不是给人天轻声作序的。 分为二乘小道作序。二乘小道那是在无含经，如果无含经讲虚品的那可以的，不是为小道作序，也不是为寂空通三作序啊，那是指这个不为二乘小道是藏教，空通三作序呢那是通教啊，不为度菩萨法呢是不为别教，不为人天作序，不为二乘作序，不为寂通空作序，不为菩萨法作序。为什么作序呢？乃为正知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作序耳啊，这个序品就是这样个意思。嗯，此证不知世间为证，不知荧光习智为证，不知等距提法智为证，不知行月道种智为证，乃至日光一切种智为证也。上来我不是说嘛，这个《法华经》分有三段了，有正宗，有续分，有正宗分，有柳通分。那么正宗是指的什么？此证不是指世间为证，也不是指荧光锡智，锡光智就是三藏教啊为证，也不是指提法智为证，也不是指星月道种智为证。那是指什么证呢？日光一切种智啊，日光一切种智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啊，这个是《法华经》的正宗啊，正宗分。嗯，那么底下流通，流通什么？既然不是从上头续分正宗分，就可以看出流通非为羊业木牛木马而作流通，非流通半字，非流通共字，非流通别字，纯是流通圆满修多罗满字法也。流通，流通什么呢？不为流通阳业木流。阳业木流如马是什么呢？阳业指儿提啊，那是个人天教啊，像那中乐莫作众上奉行，给小孩子说话的啊。那小孩不说哭吗？叫哭，哭吗？怎么哄的叫他不哭呢？啊，他说你不要哭啊，说我这个手里有糖帮你吃，实际上手里是空的啊，但他就不哭了啊。就是指这个羊业木牛木马小孩的玩具，而作流通，也不是流通半字，也不是流通共字，也不是流通别字，纯是流通的圆满修多罗。所以这法华经一部经呢，就是至圆至满的修多罗教啊，那是唱佛的本怀的。次要三段是本记者，久远行菩萨道士宣扬先父法华经，亦有三分上中下语，亦有本记，但夫妇想望世则无穷，今别取释迦最初成佛时所说法华三分上中下语，专名为上，名之为本啊。我把这个地方给大家念一念啊，大家去领会。何以故？最初成佛，初说法故，中间行化，助大通至圣，燃灯等佛，宣扬法华三分者，但名为中，但名为基。何以故？前有上故，前有本故，今日王成所说三分，但名为下，但名为基，乃至未来永永所说三分，一直最初为上为本。譬如大树 虽有千枝万叶，论其根本，同宗一根，不得传传相知也。次要三段是关心者，当要即心论戒定慧为三分，修行则戒初定中慧后，若法门则慧为本，定戒为基。又戒定慧各个做三分，戒三分者，初浅方便，中不戒魔，后戒戒。定三分者，初二十五缘，中正观，后立缘。又善入初住为定三分，会三分者，空虚中又会三分者，空虚中正假为流通，就是空为虚，以中为正，以假为流通啊。以要三分是四种相，当用此意实从如是，终其作礼而去，细用四意消文，行者善思量之。盖若无出因缘解释，则尚不属外道计，然因缘与通，通于一化，须知今乃大事因缘。四系非于感应，开显四系一道无外，久远四系诸经所无，观心四系一观遍收，以此四系通于始末。要教等三一片一须片数，若无次要教事，不便偏小。以四罢减开费等，望细教部尽方真实，一切能全无负一称，故须命之。一丈妙点，若无三本纪事，谁知菌处一期教中所谈深土，中间今日无非纪事，执笔大通又如信素，现于密教复密纪身，至此防却守住上位。若无四观心事，将何以便能全教之功？将何以为九成之行本？故一一句入心成观，观于经何，非属他宝，方知直观一部是法华三昧之全体。总此四义，方可了显一部之归。当知三三上料，一何能待呢？故一一句得此四义，这是句句显义诸教。上来我们介绍这个续品第一，介绍在这个地方。下文呢，那就正式讲经了，从如是偶文这个向下文长，上来讲经之词，我再来做。